今天好红包马上开始，亲，你准备好了没？ 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加油去喊吧。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坛一周秀，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一水，前两天是见到那个薛之谦老师了。 薛老板。 现在叫薛老板为啥？ 有这个一个品牌嘛，现在不是都是唱而优则演，演而优则经商嘛。 啊，经商。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出个什么快车道牌的玻璃水了？ 这个 可以有。 在意， 我跟你讲，我一定得出个什么呢？我跟你讲，我就得一定得出一个那个专用的给汽车擦屏幕的毛巾，你知道我这人有强迫症，你知道吗？ 麂皮吗？不就是， 不非要这个东西一定要又便宜又好用，然后又可以沾水可以洗的那种。 有一种什么叫， 大家听明白没有？ 我开个玩笑啊，不过现在是确实薛老板是挺火的哈。 对，而且好像他在圈子里是那种 口碑 三观很正。 啊， 就是 阳光积极向上， 对对对对， 而且他编的那个些就是 我对他的 段子 非常好玩， 特别好玩。 确实是，你要把他当做一个歌手来看的话，就不是那么的简单的这么一个人。 嗯， 而且他，上次跟那个广本那个风范在一起站台，就是绝对，我当时不是也发了一个朋友圈嘛，就是选一个好的代言人，真是太棒了，就是。这个代言人他不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牌的，当然咱不是说这个薛老板不大牌啊，我是就是整个来讲的话，他不一定是最大牌的，但一定要选最合适， 就是叫 就是真的他这个风格呀，然后这种所谓的 style 啊，很搭，这种搭特别的关键。 还有你知道我觉得艺人是怎么样的？艺人不管是站台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干嘛的吆喝什么，就一定要亲和力。你知道吗？有些那个站台一见面打个招呼 ，CEO 再见就不， 比如说就是当年的什么权志龙之类的是吧？ 就太没有互动性了。 对， 就我是真是喜欢那个薛之谦这种，然后来乐乐呵呵的跟大家， 就是他觉得 互动、啊， 他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自己办的 啊， 就是他真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 心态不一样， 不管是出于职业的素养，还是真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 对，心态还是， 我真的觉得就是。整体 刚才我们提到那不，他的心态里面只有一个字， 就是钱， 对，只有那一个字。那你看他站在那儿什么都没说，就啊就走了。但我们通过其他这个活动报道，你看那天那薛老板他很互动，对吧？特别好。 对，然后他还出了那个跟风范有一个联名款的那个、 就是、联合款的一个车， 风范的那叫什么 Model Choice 版是吗？黑色的一个， 对，黑的，然后看应该是那种类似于磨砂黑，中间是有这个两个，就是因为它的那个 Dangerous People 那个品牌就是以黑白为主， 哦， 尤其是黑白撞色为主，所以说跟它那个品牌的那个主色调是一致的。 行了，感兴趣就全国好几站的嘛，是吧？ 九站，一共九站啊。 反正我就薛老板要去的话，大家伙一定要看看。那、这个今天车太堵了，我要不你们还是多采访我一会儿好了。 他真能说这句话，他真敢说这样的话。 广州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哎呦，你们多采访我一会儿好了，反正外面挺堵的。 对，就是这个人，就是从整个的台风啊，包括整个的这个亲和度和这个，我还说跟品牌的这个契合度，真的太高了。 是。行啊，这事儿先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其他的车市新闻。就前两天，咱别说车市新闻啊，也算车市是吧、你们最近骑动感单车，不是动感单车， 动感单车是吧？对，共享单车是吧？ 共享单车 骑 了吗？ 骑， 我几乎每天都会骑。 现在是这样，现在这个摩拜是有月卡，两元一个月，对吧？ 啊， 然后我买了5天三个月的 啊， 就是稍微积累点，然后便宜1块钱。 我也是5块钱90天， 那个 OFO 是上来好像就免费一个月， 好像是你注册之后交完押金，直接就是免费一个月。所以现在这个互相烧钱那种感觉，真是跟当年的什么滴滴呀、然后快滴呀、真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老车也是，你说存个5块钱你咳，你还咳嗽了，你这觉得，你是觉得就是觉得还挺贵的吗？ 这个价格我们先放一边，今天我们拿出这个事儿来说，主要是想提倡一下，能够约束他们，约束什么呢？ 我这样，我问二位啊，就是你们遇没遇到过动感单 共享单车 共享动感单车挡路的事儿？咱们听众朋友也就发表一下意见，你觉得地铁口大概有1000多辆动感单车，用得着用不着？ 共享单车 啊，对，共享单车用得着用不着？然后今天一起互动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快车道福利来喽！今天好红包马上开始，亲，你准备好了没？ 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加油去喊吧。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我要减肥， 等一下吃完这顿再减。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车坛一周秀啊、共享单车。 我觉得刚才说的那并不是说咱们地铁口需不需要这么多 啊， 而是整个的那种 城市里面。 因为北京啊，说是有那么一个数据，共享单车已经是达到一个峰值了， 破亿了， 大概是没在哪儿破亿、但大概是几十万 啊、 全国得 30万， 全国得破亿了吧？ 破不了吧？ 全国也破不了，因为它有就是北京上海肯定是投放量最多的， 啊、 对、 啊。 然后尤其是像北京的这种重点区域，比如说像三里屯、国贸以及这个所谓的地铁站周边， 对对 对， 就是在这种。这个早高峰、晚高峰以及这种就是大家集中出行的这个时段，确实一开始没有为大家设定那么多的所谓共享单车的这么一个停车位。 嗯， 就算现在比如说是这个各个共享单车的公司，包括咱们的这个城管部门，就是在规划或者说是在进行疏导，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就方便嘛，我愿意这个从家出门就骑上这个，然后到这个地铁口恨不得是下台阶的那一刹那我才把车给还了。 对， 所以都有这么一个自己图方便的这么一个心理，那你久而久之你什么东西都是往这个别人门口去堆。所以我也在想啊，就是虽然我自己也在骑，我有时候也会就是发觉共享单车现在还不够多，我并不是说我随便就是我出门想骑的时候就能骑着，但是真是有时候看见这个车山车海我也发愁。 嗯， 这是不是在咱们 就像老车那个情况，你说1000多台你选哪台？ 其实这个 你挑 不，他还不是选哪台的问题，就 哪台能拿出来， 就是 他实际上已经比较阻碍正常人的行走， 它真的已经影响到我们了。 我跟你讲啊，那天是个什么呢？就是双向单车道，对吧？然后就从停车场出来， 嗯， 你想共享单车愣是给我们挤成了，就是等于说，它 他把我要是从停车场出来，我得画一个弧，他把我正常的行车道都给占了。 嗯， 然后这还是一部分。 嗯， 然后还有在什么三环呐、高速路啊， 对，我 机场啊， 我经常看见环路的主路旁边停一辆共享单车， 而且有 不知道这哥们怎么骑上来的。 而且有些人什么呢？我不知道什么心态啊，他们会把这个共享单车就放在大马路车，就他就会 就放中间， 就起码他得占我半条车道，我到时候我就得减速，我就得拐一下。 嗯， 你说我又不能，因为你想这车我是就是六十就是三十的道我都没办法把车停下来，我把车抬就抬走，就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而且真、 就是、有些时候啊，别把所谓的自己的方便变成别人的阻碍。 这你知道在我们的小区里面还出现什么吗？因为我们在还车的时候，他会提醒你用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他说请不要停在小区或者是一些就是封闭的场所，因为这样的话不方便其他人来搜索你附近的车辆 啊。 我们小区就很多了，我现在不光是我们小区 啊。你这个，我跟 他就直接把车开到小停到小区也就停了，他给你停到你的私家车位上 啊？ 你怎么办？ 这那只能是 给他抬走呗。 对呀、 啊， 你 只能 给他搬 走，对吧？嗯， 你心里呢？这个车主看到说我的车位上停了一辆共享单车，什么心情？ 嗯， 你是不是还得多费两步事儿，还得下来？ 哎、我来，要不我来，我还能减个一两卡路里啊。 其实这东西就其中体现的是一个说这个跟共享单车没问题了，人家已经提示咱们了，说你不要往这个小区里面开骑，那你就更加不应该停到人家的车位上。 哎，但你发现没有，其实这好多事儿都是就原来动感单车刚出来的时候吧，第一个就是那个大家会就没事占便宜这事儿、 对， 行，这波算过去了。然后 加私锁现在基本不用了，因为都免费了。 嗯， 孩子们呢现在就也现在注意安全，因为很多事儿家长们也都注意了。然后现在就 把孩子放车筐里了， 放 还放， 接着放，接着放。嗯， 就是我在这 问题就承重十公斤啊，真敢放。 哎，这就是 上次说谁发一张照片说孩子脚在车里边了， 这就 然后。然后就绞在那个链子里边，然后来了呢，那消防员没有办法，咱得救孩子是吗？把车就给捡了。然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最后说：“那我们谁该要为这台已经被摧残的动感单车不就共享单车而表示歉意呢？” 嗯， 不是人家出来是服务你的，你给人捡了，因为还是因为你的毛病。 是这样，就是往往有些东西吧，它的设计者和发明者可能他的初衷是为了大家方便，就跟当年爱因斯坦设计原子弹的时候，他肯定不是为战争的。对吧、 啊？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 你在使用者 衍生出来的， 对吧？你在使用者当中， 确实是 你没有按照，或者说是你只是凭着一己私利来去进行自己的这个意愿的追随。 对， 那这肯定会有。 你说我们之前也看新闻，为什么那么多的共享单车，它被扔到了护城河，被扔到了悬崖底下？它惹着谁了吗？它是一个钢铁的东西，它又没有生命力 啊！我以为是行为艺术呢。 我跟你说，就是很 扔到悬崖上那 共享单车这个东西，其实给我们带来方便，同时也确实构成了一些跨行业竞争。 嗯， 能明白吗？ 是， 我们大家小区门口都有趴黑活的黑车师傅。我从小区出来，我到那儿起步价没有讲价的，至少是10块钱，多就是多一点就15-20。 现在免费了。 我现在骑个共享单车， 还消耗 1元， 还消耗 20卡路里，对呀，我还健个身，是吧？还免费。那谁生气？ 哎呀，不过今天我们拿出来这件事讨论啊，其实也源自之前交通运输部还有十几个部门联合出台的一个这个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一个指导意见。 嗯， 确实因为一个现象级的这样一个软件和包括这样能够被我们生活提供便利的这个小自行车也提到了风口浪尖。我是觉得大家看看能否在包括市政规划方面能够合理辟出来一些合理的停车区域。 我觉得这跟市政规划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 一方面，就是你知道我说什么吗？先规划出来有地儿了，那好，你不往这儿停，那兄弟对不起，你骑车免费，那你乱停车这人，那你就得该被罚，信用制度挂钩。 那个我之前看了一个相关报道，就说要给这个些共享单车要加电子围栏。就说因为我们可能地方上是可能一时间拿不出那种固定的区域，那么 OK， 我通过这种物理的一个芯片，就是每辆车上装这个芯片之后，它形成一个电子围栏，就是你这个车只能停放在这个指定区域，如果你不往这个 锁不上， 对，锁不上或者持续计费、你这样的话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加强监管，就是我只能停这儿，而且我要记住我 那我会持续收费，那 OK， 为了不多花钱，那我就老老实实停在这里。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强制性， 这是一个好办法。 就当咱们自己做不到这个，就是让别人满意的时候，那就让别人的这个硬性要求去来规定自己。 对，这其实另外一点，我觉得还真的就是加强管理。就像刚才一宇说，是确实你跟市政规划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 市政规划绝对不会想到说一下子国贸地区会有这么多万台的、这个、 对确实、 这个、共享单车。 你说很多地铁站都是可能几年前、嗯、甚至十几年前建的、嗯、它周边的配 套当年就是为了人走的， 确实没有这些东西。而且就包括我们家旁边那个地铁口不算特别旧，那还算新的呢，它的地方已经够宽的了，这一下共享单车就全都给你占了。 哎，要不我们研究个那个动感单车立体停车位， 共享单车 啊，对，共享单车。我今天跟动感单车就较劲了，是吗？立体停车位， 研究不研究，其实跟这没关系，就是跟这个使用人的这个咱们的使用习惯，咱们也不提什么素质这俩字，就是跟他的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 那就倡导良好的共享单车的使用习惯，是吧？ 对，嗯。 行，我们希望啊，就是大家伙把这些提供便利的这些小车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好好的放在一些位置、 嗯、 这样的其实当你身边的朋友在开车经过的时候，他也会更方便一点。 就是记住这么一句话， 哎， 叫于己方便等于于人方便。 对对对， 哎哎哎，好了，到这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关注另外一条车市新闻。 快车道福利来喽，今天好红包马上开始，亲，你准备好了没？ 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加油去喊吧。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一点二 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八卦车市新闻。聊聊汽车啊。这个前两天李书福先生应该是红光满面， 又来了一个左手跟右手签字，是吧？前两天我看了一点新闻了，说这个左手跟右手签字。说那个林肯 NO 就是那个领克 啊， 领克跟这个沃尔沃也是宣布入股，正式跟沃尔沃汽车签订协议，然后也是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合资公司。 这怎么说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有两件事， 嗯， 就一件是吉利控股集团和沃尔沃汽车集团签订技术合资公司，第一个。 对。 第二件事是吉利控股集团，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和沃尔沃汽车集团，成立这个汽车合资公司，也就是林肯 Co。 对，其实，将来咱们在看这个领克的这个定位的时候，大家就不要把它轻易的说成这是一个所谓的吉利品牌下的一个高端品牌， 对， 这是个合资品牌， 这是一个合资品牌，它的感觉有一点像观致。有一点像腾势，但是目前呢，就是所有的，怎么说，舆论报道或者说舆论这个舆论的这个导向来看的话，就是大家还真的挺看好领克这个牌子的。 挺简单，就是大家如果说想把领克定位在什么级别呢？就是吉利沃尔沃合资品牌领克。就是这样，我相对来说你会理解会简单。 或者说就是将来提到这几个品牌的时候，沃尔沃是高端的。然后领克是 中居中的， 是这个新兴的，是可能更就是相对来说轻奢的然后这个吉利可能 是 普罗大众的，或者说是相对实用的。 我前两天看那个就是领克的，它那个车的未来的一个销售包括使用的机制， 嗯， 它 他说我可以就一年就可以租他的车， 嗯， 然后我今年租一年，明年我就可以不租，有新车我就可以换新的。 其实领克挺有意思，他的整个的这个创新性还是比较多的， 打得特别新。 他一开始就是在做那个所谓的欧洲设计，然后欧洲的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然后现在来看呢，也是要拓自己的这个新的品牌店啊， 嗯、 或者说这个形象店啊、 嗯， 因为毕竟它是属于一个新的，就是。领克的这个团队一直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很新、很新、很新、很新、很新、很新的这么一个团队，所以他们就愿意尝试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上次我跟他们在聊的时候，就将来有可能大家在这个领克车上去听到，比如说是领克电台，或者说是像一些在他的公众号上会有一些这个音频的一些呈现，没准将来会听到红城的声音啊，会听到这老车的声音，都是有可能的。 我每天晚上讲一个小故事让你。睡不着觉， 那第二天你就没有了，没有声儿， 下架。 我觉得这个东西领克啊，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出现的真的挺好。你看现在长城有自己的， 对， 啊，这个吉利有自己的，我们刚刚说的领克， 嗯， 我真的希望还有很多这种非常走高端的， 其实城市也是，其实城市 它，但它还是 比亚迪的嘛， 它是纯电嘛，还不是这种。这种汽油的，我真的希望其他的一些自主品牌，大的自主品牌也能够马上推出自己的这种 其实也都有了呀，观致啊， 那个 吧， 还有众泰兰博基尼嘛， 对， 我希望能够更多的消费者能感受到这个车，然后我们才能够更贴心的去看到它嘛。好，我们关注这个品牌啊，今天是周五，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在出去骑这个共享动感单车的时候，麻烦您停车还是要找一些合适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这个有车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碧云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